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新纪事。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不知道啊。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哟，我光看热闹了。 听说这展览得排仨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啊。 别麻烦了， 别麻烦了，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田阳。今天呢要跟大家说说最近一项非常重大的考古发现。在甲午海战爆发的124年后，一艘沉没的战舰靖远号终于在水下考古中被发现。靖远号的舰体位于水下12米处的海床上，呈倒扣的状态，主体已经被海底的淤泥所覆盖，目前还没有整体打捞出水。那是怎么确定这艘百年前的沉船就是甲午海战中的靖远舰呢？靖远舰是一艘什么样的战舰？它当年又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沉没的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从这艘百年沉船出发，跟您聊聊甲午海战的故事。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今年的7月到9月，甲午沉舰水下考古队在辽宁大连的庄河海域开展水下考古调查工作。9月15号，考古队员在海床面以下5米处发现了挂在沉舰右侧舰舷外的一个字牌。这个字牌是木质鎏金材质，上面用繁体字写着靖远两个大字。在随后的考古过程中，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块小木牌，上面也用同样的字体印着靖远两个字。专家推测，这块小木牌可能是船舰在维修过程中用到的表明身份的名牌。正是这两块字牌清晰地表明了这艘百年沉船的身份，它就是甲午黄海海战中的靖远号。水下考古队的副领队冯雷和领队周春水也介绍了这两块名牌的发现经过。 当时呢，我也去抚摸着这个靖远的这个两个字，感觉到这个心情特别特别激动，而且看着很清楚。它这个字呢应该是木质的，因为它有那个木纹，保存的比较完整，没有破损。 小木牌上标注了靖远的两个字，到四隔5、6天之后，又找到了那个靖远这个舰名，至少找到了两个，就是确切标明了靖远舰的那个身份的物体，它就是靖远舰，确切无疑。 其实对于甲午海战中的沉舰来说，今年九月发现的靖远号并不是第一艘验明身份的舰只。说起来，九月对于甲午沉舰来说是个很特别的月份。甲午海战就发生在1894年的九月。早在1938年到1939年，日本曾经对我国的4艘甲午沉舰进行过打捞和拆卸。日本的那次打捞让这些舰只遭到了严重破坏，甲板以上的东西所剩无几。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教育后人，慰藉英灵，国家有关部门曾经先后3次试图打捞甲午沉舰，但都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而没有实现。上世纪60年代，海军初步测得了甲午沉舰的位置。1997年，在大陆岛西南海域确定了包括致远号、靖远号在内的4艘甲午沉舰的确切位置。直到2014年，考古人员才真正发现了其中一艘疑似甲午海战的沉没战舰。由于对它的具体身份还不太明确，所以当时暂时命名为丹东一号，并且对它进行了重点调查和打捞。 考古队员先是在水下发现了一门机关炮，是11毫米的石管格林机关炮。这种型号的机关炮只有致远号上才有。到了2015年，又是9月末，一批带有致远字样的瓷器从丹东一号沉船出水。经由这批瓷器，最终确认了这艘沉舰的身份，它就是当年由北洋水师将领邓世昌所驾驶的致远号。甲午海战遗迹是近年来我国水下考古工作的重点之一。致远号发现以后，水下考古队继续对其余几艘甲午沉舰进行了考古工作，并且进一步确认了另一艘沉舰京远号的确切位置。之后，水下考古队在舰体的外侧进行了抽沙作业，逐步揭露出了舰体的结构。水下考古还清理出了铁、木、铜、铅、玻璃、陶瓷、皮革等材质的各种遗物标本，共计500多件，包括了锅炉、舷窗、舱门等舰体结构。此外还发现了毛瑟步枪子弹、左轮手枪子弹、37毫米炮弹、47毫米炮弹等武器装备。这次发现的京远号正是当年致远号的僚舰，也就是和致远号一起编队航行的一艘军舰。它的发现跟致远号一样，都是中日甲午海战的真实见证，也为后人还原了一段悲壮的历史。 将军们，西南方向烟雾很大，像是一支舰队。 这样大的一支舰队是不是日本的？ 不会吧， 不是，要当心，命令各舰管带马上到旗舰议事。 是。 世昌的话很对，全舰队乘双列纵队，用旗舰和镇远两支铁甲舰冲击吉野，先把它打掉，就可以击败整个日本舰队。 军们，东堂来电不让我们跟日本兵舰发生冲突。 哎呀，避免不了了。 军们，实在避免不了也没办法，可是把我们的旗舰摆在最前面不妥当吗？军们，我应该考虑您个人的安全。 不差，当前应该考虑的我认为是整个舰队的安全。诸位马上回舰准备战斗。 是。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我是主持人田阳。今天咱们聊的是最近的一项重大的水下考古发现，124年前中日甲午海战中的四艘中国沉舰之京远号装甲巡洋舰最近在辽宁大连附近的海域被发现。说起甲午海战，不少国人都是通过一部老电影《甲午风云》对这场特殊的战争有了感性的认识。电影《甲午风云》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1962年上映，深深地影响了那一代的中国人。上世纪50年代末，长春电影制片厂接到了吉林省委的指示，以编剧叶楠的剧本《甲午风云》为蓝本，拍摄一部反映甲午海战的电影。影片的拍摄正值3年困难时期，演职员工们忍饥挨饿，日夜奋战，长影也是不惜成本调动了海军东海舰队的军舰来参与设置，在技术相对落后的时代拍摄出了高水准的宏大海战场面。片中饰演邓世昌的演员李默然，当年是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副院长，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话剧演员，但是却从来没有演过电影。《甲午风云》的导演林农有一次去辽宁仁义看演出，觉得李默然的戏很不错，就想让他来饰演《甲午风云》中李鸿章。李默然被说服了，在1960年的3月踏上了去长春的列车，而那个时候邓世昌这个男一号由谁来扮演还没有确定。当《甲午风云》的摄影师王启民在招待所第一眼见到李默然的时候，他看着李默然忽然对导演林农说，林导，您还找什么邓世昌啊，这不是来了吗？就是他，你看他的身材，他的眼神，他的气质，不要找了，就是他。林农导演也就拍了板，李鸿章就此变成了邓世昌。 甲午风云塑造的民族英雄邓锡昌的形象可以说是经久不衰，也给李默然带来了雪片一般飞来的信件，还有巨大的荣誉。不过《甲午风云》这部影片在上映后的几十年里也一直饱受争议，比如影片里都说北洋舰队当年是因为贪污经费导致的炮弹匮乏而失败的，但后来根据史料考证，北洋舰队并不缺炮弹，只是炮弹的质量不高。再比如一个争议，就是定远号的舰长刘步蟾，他到底是民族英雄还是一介懦夫呢？刘步蟾是北洋海军的右翼总兵，定远号的管带，也就是舰长。在英国人泰莱在华回忆录中，刘步蟾是个不折不扣的懦夫，他在甲午海战中擅自更改队形，让自己的定远号聚众以求自保。电影《甲午风云》中也把刘步蟾塑造成了一个反面典型，他的恶名由此更加广为人知。但是后来查证，写回忆录的英国人泰莱原来对刘步蟾怀有很深的成见，他这么写回忆录其实是在借机发泄私愤。而后来的相关文献表明，刘步蟾其实是一位战功卓越的爱国将领，他在黄海海战中的实际表现是在海战一开始就冲锋猛进，击伤了多艘日舰，并且重创了日本的旗舰松岛号，战斗相当英勇。黄海海战结束后的第二年，甲午海战最后一战威海卫之战爆发，刘步蟾驾驶的定远号被日军偷袭的鱼雷击伤，被迫搁浅。因为进水过于严重，丁汝昌下令放弃定远号。为了不让定远号落入敌人之手，丁汝昌、刘步蟾下令将定远号炸沉。就在当晚，刘步蟾跟随自己的爱舰自杀殉国，时年43岁，实践了他生前苟丧舰必自裁的誓言。尽管影片中的一些情节和史书的记载有所出入，《甲午风云》仍然是一部爱国主义题材的优秀电影，慷慨悲壮，大气磅礴。片中邓世昌紧握双拳号召致远号水手开足马力，那句壮臣吉也的口号在波涛中回荡，也成为了中国电影史上一句永不磨灭的经典台词。 邓大人，一船短舵向我扑来。邓大人，全体水手前甲板列队。连，弟兄们，我们的炮弹已全部用尽，敌船正在向我步步逼来。 禀报邓大人，敌舰吉野离我们只有1500码了。 开足马力，壮臣吉野， 壮臣吉野，壮臣吉野。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呢，我们通过一部经典的老电影《甲午风云》，简单回顾了一下黄海海战的情况。不过最近这次水下考古发现的定远号军舰并不是《甲午风云》电影的主角，由邓世昌担任舰长的致远号才是大家所更为熟悉的。那这两艘军舰到底是什么样的？它们都是由谁来建造的呢？这一切还得从北洋水师的成立说起。北洋水师是中国建立的一支近代化海军舰队。1888年，也就是光绪14年，在山东威海卫的刘公岛成立。清政府每年拨出400万两白银投入这支海军的建设。采用当年美国海军年鉴的排名说法，北洋水师舰队的实力曾经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九。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逐渐落后于日本海军。北洋水师在筹备之初，北洋大臣李鸿章就向英国的造船厂订购了多艘战船。当时买的那种船有个名字叫蚊子船，是在小的舰体上加装了当时只有主力舰才装备的大口径火炮。这种船的实际用途并不是出海打仗，而是当作在海上可以运动的炮台，也就是水炮台。一旦某个港口局势吃紧，需要加强防御，就可以临时抽调一批这种浮动的水炮台去设防。船上装备的大炮威力惊人，船体却不大，就像是一只小小的蚊子，看似不起眼，真要被叮上一口，那也是不好受的。 随着北洋舰队的船只越来越多，清政府也下定决心切实地去筹备海防工作。1879年北洋水师向英国打造了两艘撞击巡洋舰，扬威号和超勇号，又向德国的福尔坑船厂订造了定远和镇远两艘铁甲舰。到了1881年底，北洋海军除了国内自造的船只以外，已经陆续从国外买了十几艘战舰。1886年，清政府宣布北洋海军章程，宣布北洋海军正式成军，之后又从英国和德国买了好几艘鱼雷艇。而这个时候，大家熟悉的致远号和刚被发现的精远号这两艘军舰的订单也已经下好了。致远号是一艘穹甲防护巡洋舰，是向英国的阿姆斯特朗船厂订购的，它的排水量是2300吨，航速达到了18.5节，是北洋水师主力战舰中速度最快的。和致远号同时向英国订购的还有一艘它的姊妹舰，叫靖远号。靖远号呢，是一艘装甲巡洋舰，是北洋水师向德国的福尔坑造船厂订购的，同时订购的也有一艘姊妹舰，叫主力战舰中速度最快的。和致远号同时向英国订购的还有一艘它的姊妹舰，叫靖远号。靖远号呢，是一艘装甲巡洋舰，是北洋水师向德国的福尔坑造船厂订购的，同时订购的也有一艘姊妹舰，叫莱远号。这两艘军舰的造价共计是170多万两白银。这两艘军舰也是德国造舰史上设计制造装甲巡洋舰的开始。从英国和德国分别订购的这四艘大型军舰，在1887年底浩浩荡荡开回了中国，加入了北洋水师。从那之后，北洋水师由于清政府的各种原因停止了新武器、新军舰的采购。到了1894年甲午海战的时候，这几艘军舰就成为了当时北洋水师最先进的武器。说完了硬件，咱们再来说说人才。北洋舰队各个主要战舰的舰长和高级军官几乎都是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的，并且大多都是英国的海军学院留学实习过。在中层军官里，有不少都是曾经的留美幼童，被召回国之后送到福建水师学堂学习，之后就在海军服役了。舰队里一直有外国人担任技术专家和指导，而北洋舰队的军官大部分都能说英语，内部指挥命令也是以英语来发号的。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我是主持人田阳。刚才介绍了北洋水师的情况，大家对致远号和精远号也有了一定的了解。这个时候您可能会问了，这次水下考古发现的精远号当年船上有什么人？他们在那场战争中的结局又是什么样的呢？1894年的9月17号，北洋水师完成了护送运兵船的任务，在返航途中遭遇了日本军舰，海战一触即发。当时日本来了12艘军舰，分成了舰队本队和第一游击队。北洋舰队的主力是10艘军舰和8艘附属舰。战斗开始不久，北洋舰队的旗舰定远号由于下水已经12年，可以算是年久失修，船桥被突然开火的大炮震塌，水师提督丁汝昌摔伤，信旗也被炸毁。日本舰队的本队又绕到了北洋舰队的背后，和他们的第一游击队形成了夹击之势，北洋舰队腹背受敌，队形更加混乱。在混战中，北洋舰队一直冲杀在前的致远号受到了敌舰的集中轰击，多处受伤。全身着火的致远号在舰长邓世昌的命令下向吉野号撞去， 而日本军舰也向致远号连续发射鱼雷。致远号在躲过一条鱼雷之后，不幸又被另一条所击中，全舰官兵一共252人全部壮烈战死。经远号则是继续和吉野号拼死抗衡。经远舰的舰长叫林永生，他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期，还是清政府第一批留英海军生的12人之一。这12个人可不简单，里头还包括了后来成为北洋水师右翼总兵的刘步蟾，以及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严复先生。1877年3月，这批留学生抵达英国伦敦，其中林永生、严复等6人在考试之后进入格林尼治皇家海军学院深造，攻读理化、航海、天文、水师阵法等等学科，后来又分别登舰实习。按照清末海军史料的记载，在甲午海战的临战之前，林永生进去船舱木梯，将龙旗悬于桅头，以表誓死决战之心。在战斗中，林永生发现一艘日本敌舰中弹了，他下令鼓轮以追之，要么给他击沉，要么擒贼回家。不过在这场激烈的炮战中，林永生却不幸战死，而且死得非常惨烈，史书记载是突中敌弹脑裂阵亡。经远号的大副、二副也先后重炮牺牲，不过船上的水手们却没有退缩一步。在日本人川崎三郎写的《日清战史》这本书中，记录了经远号沉没前的最后一幕。经远号遭到日舰近距离炮火猛轰，尤其被吉野之6英寸速射炮猛烈打击，遂在烈焰中沉没。在甲午海战打响了大约2小时后，经远舰沉没，全舰200多人中只有16个人获救生还，其余全部捐躯殉国。2012年，由冯小宁编导的电影《1894甲午大海战》上映，从尊重还原历史的角度，讲述了甲午年间我们的先辈们抗击日本侵略的英勇事迹。在那部影片的结尾，和平年代，一艘海轮驶过平静的海面，一幅当年少年学子的照片飘落在海面之上，而在深蓝色的海底，静卧着一艘铁甲舰的残骸，历史不会遗忘。今天关于这场100多年前的海战，关于先烈的故事，咱们也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电影《甲午大海战》的一首主题曲《深蓝》。我是田阳，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当海风吹过，你已经走远几里，那是